李文开怀。诸位大嫂，请了， 请了，举业干事，事必路途磨。 阳关大道，哪有十米路途之力，我乃招命问心的。 有命便知，无命不晓。 提起此人大大有名， 但不知是哪一家呢？ 王丞相之女，薛平贵之妻，王宝钏。 聚义来的不凑巧， 怎么 方才在此弯菜， 如今呢 回转还要去了。 烦老大嫂与我传话一声，就是有人带来万金家事，叫他破请接去。 聚义，请稍待。 有劳 王三姐做什么？你丈夫托人带来万金家事，叫你破钱接去。 有劳了。

府文美臣王丞相是我的指挥人呐、啊。 提起了别人无辜，不叫那葫芦背后是内亲。你我同到江湖，今三人对面，你不说恨你， 他三人与我有仇恨，要的呀算不认臣。有大战，为君的要人不要我钱。 我听相府对府因你几个家人把你拴，将你送到了官衙内，大板子上下官正难熬。昨天监官叫你死前用意，你这腿好难。 打扫我是话你不断，为君的哪怕小当官，衙里衙外我打天官保大。 今夜就要把狂言起怒，有日去两天，西墙大字到了好汉妻儿郎，小雨怒一般。 好一个真爵王宝钏，这般调戏也枉然，怀中取去了一夜的将军放置在地平川，这的银子三两三，昨日打扫做样脸，卖你我做一山，大圣水军当还我与你风流的夫妻，就过几年呐。 这定银子奴仆要与爹娘，所以说汉家的钱买不足花包饭，买之前花包饭买大马骑马鞭，所以说小子的命儿才能天下传。 日烈你就该在家园，为何来在大道边为君旗下无良医之地。打扫，来来来，一马双跨，分西两川，上马呀， 一边进一边了云，有一条巨大的一马黄土抓在手，啊，军爷，你看那胖佣人来了。 啊，在哪里呀？ 在那乡里。 在哪里呀？

金，周文王望江上，周氏大是阿哥人比大千百呀里先大神前无阿世带地老啊，我量一量情意 我一层差人去打听，打听的是那马林的边疆王西行，并非是马苏某少才能，假因是将帅不和，才是受我的家庭。你夺我三城，多叫心叹而无言。有多的下臣，只破粮在地楼，把家等等候你到此谈呐、谈谈谈心。臣儿并无别的呀，今早你背下羊羔美酒，犒赏你的三那军，到此就该把臣进。为什么你犹豫不定，进退两难，为的是祸情。左右请了同人两国，我是有无有埋伏，有无有兵，你不要胡思乱想，信不定你就来来来，请上车楼。 诸葛亮出世以来，从不弄钱，后队改为前队，人马倒退40里。撤！待我师退他。诸葛亮那从兵。一次调剂只好满哄旁人，焉能瞒得过司马？想老夫有图便是深通战策，岂能中你的诡计？你失臣也罢，恐臣也罢，我不进去，你且待我何？我停了， 别走啊！ Thank you.